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啊，我先 两个还要推脱一下。 Ladies first 嘛。 好了，丁丁和哈森，欢迎哈。今天也是第一次，哎，我们三个人搭档在一块儿说一个人，郭美美。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哈，有几个人跨界到呢，你是没有办法要把它往哪归类。比如说郭美美，我今天采访那个娱乐记者，我就问他，我说那像郭美美这样的新闻，你们是把它放到娱乐版呢，还是国内版，还是社会新闻版？他说虽然这个人很想往娱乐圈发展， 是是 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之前跟红十字会啊三年之前闹的那些新闻，所以呢现在国内的媒体主要还是把它归到社会新闻或者是国内版。他说尽管他非常想去做娱乐圈中人，但是说句实在话，我们觉得他这个星途非常的暗淡。 我是觉得他这种身份就是让你会觉得他这次不是因为赌球被抓吗？所以他也会上体育版。 对哦，体育版世界杯有了这么一个小调料还挺好玩的。是在上个礼拜，应该是7月10号，法制晚报发出了一个快讯，说郭美美呢因为赌球被北京警方抓了。郭美美好赌，曾经在网上显摆在澳门豪赌的经历，警方打击世界杯期间网络赌球，郭美美应声落网。而且人家这赌球赌得很大，一输呢不是说像咱们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最多上千块钱，人家一输啊就输了2亿6000万啊。这个是之前有一个叫报道香港的微博也是在微博上爆料，因为这是被新京报转载，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应该可信度比较高。欠下2亿6000万赌债的内地炫富女郭美美赴澳门还款，她的资料呢随即从追债网上删除了。这个微博说呢，郭美美因为找到了新的靠山，替她还清了近半数的欠款，所以呢才暂时得以脱身。之后呢郭美美本人也是转发这条微博，并且是仅仅是留下很汗的表情，没有做出其他任何的回应。其实我们上礼拜在定这个选题的时候还是有点纠结哈，你说网络热点人物其实还挺多了，郭美美啊，什么陈光标啊，之前什么甘露露啊，说实话呢聊他们吧觉得太给他们面子，就是这些人物你会觉得他不就是为了图个热闹吗？而且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考验一个人最好的一个良方。当时三年之前他跟红十字会闹的时候，大家其实把关注点更多的是放在红十字会 的 这个公信力方面，就慈善你到底有多么的不透明也好，反倒呢你会对郭美美这个人的疑心没有那么重。但现在呢你会发现，哎，舆论好像有点偏心了，就觉得郭美美她根本就跟红十字会搭不上什么边儿，她这个商业总经理自己疯的。然后呢你说红十字会的到底有多透明，跟这个人实在是关系不是非常大，他是希望趁着这些新闻让他自己迅速上位。哎，还真的是，你会发现红十字会现在的公信力大家不再经常讨论哈，除非 虽然现在还是没有太多人愿意， 对，也没有翻身。虽然大家也这个有一种说法说因为最近没有什么大的灾害，如果是一旦有了灾害大家的目光又会转交，但是郭美美这个人你还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几把刷子，他就时不时的给你刨这点新闻，然后你也不想把它放头条，但至少会放在你说现在客户端里面是非常显要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就想起另外一个人，陈光标。 对， 大家也会说，哎，那要不然你们聊聊陈光标吧，我们组里面内部 也 是有过一些 有过 一些争执，聊过一次就算了，就不要再把这么好的版面这么好的时间段留给他们。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层面另外一个层面讲，又会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聊的意义的，那至少他可以当做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你说比如说在香港哈，刚才跟哈森私底下也在聊，我说大陆呢就是有这么一种现象，你可以把一些路人所谓的网友所谓的网友，你会把它给很红了，你说尽管他现在很多的负面新闻，但是不代表他不能靠着这些负面新闻来给他自己谋利赚钱。 对， 但是在香港的话呢，我今天早上还想了一想，我印象当中就是普通人就突然之间火了的，当然也是负面新闻，一个就是当时香港那个 500块新娘， 嗯， 就是你说500块钱，就是他办婚礼嘛。他说你要是只给我500块钱人情，那你就不要来了。 嗯， 然后当时呢就在 Facebook 上各种地方开始人肉他， 嗯， 人肉他。他的新郎也是看不下去了，他说请大家还我们家一个清净，不要再骚扰他了。 还有其他的500块的， 还有其他的是吧？ 500块 就是像公众 生了孩子， 向公众致歉， 说礼金不够，500块也不要过来。 哎，这个是香港的一个新闻，就是最后是以道歉，了结了。 对， 而且这个事情到后来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发酵。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要是换在大陆，一定有些网络，炮制高手，他会站出来说这个事儿让我来炒一炒，说不定呢你就火了，火了之后你就可以去酒吧里演出啊，唱歌，你就赚钱了。 刚才 这就是郭美美的逻辑。 刚才跟樊叔跟丁丁在谈那个郭美美的时候，我曾经跟他们讨论过，就是这个人有什么讨论的点，因为我看过，就是郭美美在国内真的有超多的新闻资讯提供出来。 你知道郭美美在微博上，她发一条炫富的微博，后面会有多少 少 万条留言在骂他，在骂他，几十万。 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如果这个人在香港，他突然间因为炫富成为话题， 嗯， 他顶多只是红 几天、 两天、 而且人家不觉得 最多一个星期， 嗯， 对，因为香港呢，就是这个大家的共识有点不同，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炫富，你要炫富出名的，应该 很难， 不行。 嗯， 因为香港人是这样的，真正的有钱人他们是非常的低调的。 嗯， 还有呢，如果你要靠这个炫富来出名的，应该这个社会不拜你， 不拜， 没有市场， 看不起你。 对，因为他香港人也觉得太低档了。 嗯， 你什么炫富要出名，没人会关注你的。 是， 但是 其实大陆人看郭美美也不觉得她有多高端哈，但就觉得是个话题。 对，哈森有问我，他说，因为我刚刚跟他有普及一下，就是说郭美在内地，他就会 干了些什么事儿是吧？ 酒吧里面去唱歌，一天跑几个场子那种什么的。啊，然后他说，那大家为什么要花钱去看他？我说， 对啊，是看动物还是看什么特别的？ 我说大家去 奇形怪象的人， 大家去酒吧可能不是是买门票进去看，那可能就好奇啊。就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去看一下他的 真人。这个 人 他是在电视上出现过的，在报纸上出现过的，他算是一个名人。你知道在大陆很多地方也并不是那么有非常多的机会哈，去接触到这种所谓的名人， 不像在香港街头随便逛个商场就碰到某某巨星。 对，哎，所以呢就是这些地方让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吧，你要是给他好包装一下炒作一下，他是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对， 但是郭美这个人他是可以持续的给你炮制一些，他反正也不在乎到底是好的新闻还是坏的新闻，总之他就是要 出名、 现在是大家对这么一种理解。但是我又看到另外的一些评论，你像腾讯今日话题什么的，人家就做得非常仔细，炮制什么呢？就说尽管他你说去演出也好哈，说我也不在乎那几万块钱，我才不像什么集结那种快男的小明星，他觉得他是一线的嘛。好像摆出一副非常自傲的一个态势，但是别人就说他这是源于他心里非常自卑。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的评论对他像是说你就不要再装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背景， 什么 然后有些心理学家会去分析说，因为这个人童年的时候没有享受过父爱，然后母亲也是从小就一直是那种玩大的，不是非常重视他的教育，而且自己也没受过多好的教育，他去北影是上了一个成人班，什么是学表演的， 我 自己星途也不顺，就说因为是这样的成长背景和社会环境就造就了这么一个人，反倒是现在大家对他有一种宽容的那样一种情绪出现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种现象。 我还看到有人说他其实在念高中还是念中学的时候成绩很差，然后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用女混混的那种样子，然后说他的中学老师就讲说他之所以现在这么爱炫富，就是因为当时成绩太差了，所以内心有强烈的自卑，所以他现在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不差，我很有钱。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其实郭美美她心态是不是有两个心态？第一就是刚才樊叔说的是自卑，要大家都认识她，我不是 nobody， 我不是什么人也不是，这个是其中第一。第二就是因为在国内呢，就是普通的人就是太多了， 他 什么叫普通人太多？ 普通就是没有明星的人，没有人认识的人，他要跑出来，所以他不管是负面和是或者是正面的新闻，起码我出了名， 想上位 啊、出名之后就好像丁丁刚才说，就是有一些酒吧或者表演的场所也叫他去表演，他起码可以赚到一些钱。 哎，这些 是赌博的一个心态吧？ 这些都是他心里的一些状态的分析哈，真正人家是怎么想的，可能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是我们从外界，很好的一个观测的指向就是舆论是怎么样讨论这个人和讨论他发生的一系列的新闻。那我刚才说这个人不好把他归到哪个界别，但是有一个界别他是逃不了，而且他是想要进去的，就是娱乐圈。那我们要听到一位，也是一位资深的娱乐记者，他在苏州，他虽然本人没有采访过郭美美，没有见过她，但是圈里的很多人都见过她。来听听她是对郭美美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她了解的比咱们更加的多啊， 更八卦娱乐， 很多的细节很好玩，也算是长见识。 我们当时还没有采访过她，但是呢，我有身边有朋友采访过她，就是上海的媒体，因为她有一次办一个活动，然后呢，很多人看到她以后竟然没有认出她来，就是因为就是他本人跟照片上外形，不管说外形还是身材都是大相径庭。所以呢很多人都是说，因为之前谣传他的脸是做过 整容的， 但是呢对，但是很多人看到他本人以后就觉得可能没有整容，只是他的照片是经过 PS。 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呢？ 非常不好看。就是属于哪一种呢？就是他的照片身材都是很婀娜多姿，然后脸也是长得不算非常漂亮，但是还是蛮精致的。但是看到本人以后呢，就是等于说腰很粗，然后人也不高，比较矮。然后呢腿也粗，然后整个脸呢也是属于比较很老气的那种长相。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惊呆了，看到他的样子，就等于说虽然说她一直还不能算女神吧，但至少算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小姑娘。在她一些负面来说，但是看到她本人就是很多人都惊呆了。这个好像网上还是有一些，当时也看过，真的是跟她照片上差距蛮大的。然后呢我也看过她一些资料，包括身边一些同行扒一些她的爆料。有人说她的那个财富其实是因为她被富商或者说是被一些外国的一些富商给包养了，但是呢有很多人跟我吐槽说其实还并不是这样。他呢，他妈妈其实是早些年在深圳的时候是有一些资本原始积累的。他妈妈最早嫁了一个老公，就是等于说是郭美美的生父。其实当时并不是非常有钱，而他妈妈倒是非常有钱，因为他妈妈本来是在深圳捯饬服装行业。然后呢就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然后他妈妈本人呢又非常的精明，很有经商头脑，所以呢就开始做股票，然后九几年的时候股票行情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他一下子就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以后呢他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应该是一个又高大又帅气的一个外形，所以可能郭美美也是有一部分遗传来自他爸。然后呢但是这个男的呢就是据说啊是就有一点不学无术。然后呢就问这个郭美美的妈妈借钱，然后当时嘛女孩子那个年纪可能也是等于说是为爱放弃了很多，就把当时辛辛苦苦挣的一些钱就给这个郭美美的爸爸了，当时还没有郭美美。后来呢这个男的就等于说卷土就是卷钱走人了。等后呢这个妈妈就郭美美的妈妈才发现自己肚子里怀了宝宝。然后呢他当时也没有听就是他的郭美美外婆的那个阻挠，就等于说很任性的把孩子给生下来了。所以说郭美美其实一出生就没有爸爸，而且他的妈妈也其实他妈妈叫郭登峰，也并没有结婚。就生下了这个等于说是私生女这样。然后呢后来但是呢郭登峰本人是长得非常漂亮的，所以呢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女人，她肯定不会甘于自己过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呢她就开始往上流社会爬。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她当时只是在深圳摆了一个摊，等于说是像北京动物园、上海七浦路这样子，就是开一间很小的那种服装批发店。 但是呢他就一心想往上流社会爬，所以呢就认识了很多富商。然后这其中呢他就认识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商人，这个老头应该比郭登峰要大至少15岁到20岁。他呢也就是认识了这个老头以后，就认识了很多上流社会的一些富商，还有比如说红十字会的这一些官员，也就是通过他才认识的。 嗯，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传这个澳大利亚的男人其实是郭美美的男朋友，但是这个就无从考证了。 是， 然后呢就从这个开始，他们就是开始等于说买名包买名车这样。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也有手头上有钱了。但是也有人说他这一段发家致富不是这个套路，不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人的资助，而是郭美美他因为认识了很多等于说是富二代的学生朋友以后呢，他是靠倒卖佛牌然后开始发家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佛牌 如果说对佛牌呢现在在内地还比较红一些，它其实是泰国的一种等于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吧，它是一个坐着的一个佛像，把它镶在一个类似项链的一个框里面，然后戴在就是戴在脖子上的一种等于说又可以做装饰品然后又可以寄托信仰的一种物件。 嗯， 现在在泰国非常火。 嗯， 然后呢这个市场价格，因为我之前也去过泰国，这个市场价格在泰国的话正规的一些买卖场所大概是卖3000块钱左右。 嗯， 然后呢就有人传，因为郭美美当时在深圳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深圳大家也知道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假货，所以呢他当时就在深圳等于说批发了一些这种假的佛牌，可能批发价就1-200块钱。然后但是呢他认上流社会富二代朋友，所以就把这个价格以正价佛牌的价格卖给他们，这当中的差价其实是非常利润非常可观的。 嗯， 所以就有人说他是靠卖佛牌给发家的。 嗯， 然后呢 你说吧。 然后呢就这样久而久之以后呢，就可能他妈妈那边也有一些积蓄，他这边有一些积蓄，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本身也开始有一些钱了这样子。所以他才认识后来红十字会的一些官员。但是据说当时有记者采访过郭妈妈，就是想问他到底是女儿跟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官员是什么关系，他妈妈就说具体关系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非常喜欢我女儿，因为她性格非常可爱，所以他们也愿意给她买车跟买包。 好，这应该是三地化新闻史上最八卦的一段采访。刚才这一段连线来自苏州的一位资深娱记，他叫王可。讲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尤其是郭美美 他 妈妈 的发家史， 他们一家在深圳啊什么靠卖什么佛牌啊什么的。说实话，你们对郭美美的这些成长的细节关心吗？感兴趣吗？如果作为观众的角度来说，读者的角度， 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而且这么高调的炫富，包括在红十字会那件事情闹得这么大之后，竟然能够完全什么事都没有。 我就觉得这是他比芮成钢要高明的地方。 我觉得我的看法就是我看的比较财经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有钱，如果他不是给人去什么 包养 对，那如果他是靠自己去做生意的，他卖这个佛牌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高收入的一个生意来的。因为你卖这个东西的话，他的定价是可以是我们广东话说是海鲜价，就是可以卖的超高也可以的。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名人或者是娱乐中人他们也喜欢这个东西的，所以 就是卖佛牌这个是吧， 所以他可以靠这个东西去发达或者是认识很多人是有根据的。我觉得这个比较 完全是投资头脑， 是 logical。 哎，我为什么觉得他比芮成钢要高明呢？你看芮成钢现在爆出来是说他经营公安公司嘛，就跟家人一起，中间是有受贿的嫌疑。昨天到前天基本上微信微博被洗版，但是你看大家讨论这个角度哈非常有意思，就是你怎么讨论基本上反映你自己的认知程度。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评论大家还是要比较的谨慎，因为确实你现在只是看到他的表面上爆出来的是被谁拉走了，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你看你总算栽了吧， 嘚瑟 嘚瑟了吧，你太嘚瑟了吧。 这样的心态呢，确实你芮成钢本人也是有问题，但是现在很多看客本身也是不健康的。但是郭美美，你看她从头到尾三年多了，每年都有她的新闻，但是她没有哪一次因为任何一件负面新闻真的是人身受到要什么样的损害，或者说你是跟法律拉上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你没有摊上过大事儿。反倒是说呢，他是有这个能力把现在摊上的事儿转换为他自己的一种正能量。哎，我觉得这是，你不能说他是精明，但至少对他来说，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他会算算我手里到底有多少张牌。你不是精英主义出身，你就是一个小老百姓，但是一直是向往着上流社会啊。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哈，大家昨天对芮成钢的这个批判也是说，对于这样一个依附权贵的人，那他应该有这样的下场。那这样的心态，你看上去觉得这其实反映现在很多人自己的一种心理的状态的一种表现。郭美美这个人她闹了很多很多的新闻，但是大家现在有另外的一种评论，就是说很多人是抱着一种不屑的态度嘛，说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的版面，这么多篇幅去讨论。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的研究的价值。那比如说你跟中港陆港两地，它至少首先就是有差别的。另外就是说它宣扬的一种价值观，很多人在骂它的时候，实际上它通过在骂它是对它表示一种赞同，就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是我向往的，只不过我是不太看得下去它现在获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手段也好。 就是 觉得 一边在看一边在关注你的意思， 但是我 一边在看其实一边在向往。 但是我是通过就是微博网友的一些评论还有各方的一些评论，我觉得蛮多一部分人他们是觉得终于被收了。就是很多人在觉得好像当时红十字会闹这么大的事情，然后他还能依然这么嚣张的在这个微博上面不断的抛自己，又是爱马仕又是这个那个，他开着500多万的玛莎拉蒂撞了以后还人家赔60多万，就是突然一下，就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到他最后被收是因为 赌球。 因为我记得当时红十字会那个事情出了以后嘛，就是好像当时红十字会的好像是副会长，当时有还是哪一位的，好像当时有说就是3年之内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之类的， 赵白鸽， 对，赵白鸽，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下文，谁知道郭美美这次被抓竟然是因为赌球。对， 真的是社会新闻的发展哈，难以想象。三句话新闻今天讨论，也许在你看来是很八卦的一个话题，但是八卦之后的反映那些社会现象社会心理还是有一些聊头的吧。好，我们稍事休息，等会儿接着聊。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今天的嘉宾丁丁。 我是哈森。 哎，哈森，刚才讲的郭美美，好像说香港有什么样的人物， 对， 轨迹可以跟他比较比较，什么人？ 跟他比较的就不尽相同，但是你刚才说过，就是内地有一种心态很有趣，就是一边去批评，一边去 向往，其实他得不到嘛。 对对对，香港的一种心态就是一边去批评，一边去追看。他向往谈不到向往，但是一边去批评一边去关注是有的。就是蛮久之前的是98年，有一个小人物在香港叫做陈健康。他为什么出名呢？ 陈健康是什么人？ 陈健康真是一个悲惨新闻的一个人物来的。他是这样的，他在他有一个老婆，有两个孩子。他98年呢，他的老婆因为跟他有一些纠纷，有一天呢，他就在香水的天平村将两个孩子夹下楼， 哦， 死掉了，然后他自己就自杀了。对， 然后呢，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惨剧之后呢，惨剧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在追啊，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那个男主角就是陈建康。那陈建康呢，在报道以后呢，他的反应是，他觉得他对这个陈吉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他反而去埋怨他的那个老婆，就是杀了两孩子。然后呢，他还去，那些传媒追他的时候，他还公开说啊，我因为跟我老婆的感情不好，所以我在深圳交了女朋友。然后呢，就是常常去深圳去叫妓女。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本地有一些比较进取的一些包装，每天都追他的新闻。然后呢，有一天的头条就是说他派到他在深圳去叫妓女的那个画面作为一个头条。那后来就是有一些政商披露出来了，就是说那个传媒就给了他一些钱。然后就是 跟他故意， 就是有传新闻， 就是要制造一些新闻，是吧？因为他本来是一个话题人物， 对对对，所以他给钱他去叫妓女。 那后来这个媒体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道歉了， 媒体只是道歉而已啊。 大老板去道歉了，对。但是在香港的新闻史上，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对， 其实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就是。理解他们这种炒作的手段，因为我其实你关注平时一些你看娱乐圈里的一些新闻，包括哪部电视剧要上了，或者是哪一部电影要公映了什么的，他们很少去炒作，比如说里面哪部里面这个女主角或者男主角什么给公益机构捐了一个亿，他们不太会去炒这种，但一般都会炒一些负面的新闻， 内讧啊， 因为往往就是负面的新闻最有爆炸性，最能引起全民的关注。 还有 人就是喜欢 看这些， 这是适合人的心理的，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吧，一定是喜欢看矛盾。 对， 就是你任何在做传播、做公关也好，矛盾它永远是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是最能够抓住人心态的。所以呢，你会导致现在一种可以说在大陆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种风气，甚至主导了一种很不健康、有点扭曲的价值观。等一下哈，还是要请到这位王可，刚才我们连线过的娱乐记者，请他讲一讲，因为他也是算是处在娱乐圈中的人，那他接触的和见过的肯定比咱们多，请他来现身说法，说一说到底这个圈中人，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是怎么样看的？还是从郭文美说起。好，听到的这段是录音访问。 其实是这样子的，可能跟香港媒体不一样，因为内地的话，其实，虽然有一些也是要娱乐报道，也是需要吸引眼球，但是像郭美美这个形象呢，是比较负面一点的，所以呢，领导可能看多了以后，就会觉得就比较生厌，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人其实是一种负能量的，那个人物，所以呢，就不建议我们就是大肆的去报道，这样子。 但是娱记 是 不是都是这么想的？ 其实这样子的，因为当时他这个红十字事件出现以后呢，我们媒体包括一些别的上海的一些新闻晨报这样的媒体，应该都是做过他的一些，比如说类似起底郭美美，或者说郭美美到底是谁，类似这样子的报道。但是呢，后来他可能这个事件后来也就偃旗息鼓了以后呢，就没有做过。但是这一次赌球事件过后呢，可能又有媒体做了，对，应该还是会有。但是呢，不会像娱乐圈真正的娱乐圈大牌明星一样，可能今天放了以后明天放，就等于说事件升级版，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关注这样。 是，我就是好奇，我说娱乐记者到底怎么样看他的这个新闻价值。 应该他还是蛮吸引眼球的，因为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他的事件转发量非常的高，那就说明第一呢，可能是我们及时关注，还很多人很多这样的心态，可能还是觉得想看一些这些八卦、这些负能量的事情。而且郭美美的话本身就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所以很多人看到她这一次又落，不能说落马吧，就是这一次又碰到这样子的绯闻、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就等于说有一种看客的心态吧。所以，我们还是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还是会再做一些挖掘的。 最后登报的话，还是放在娱乐版面。 不放娱乐版，他倒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放过娱乐版，包括别的媒体的处理，因为他是跟红十字，就是那个 官方微博微信有一些牵扯，所以我们是放在国内版，或者放在类似社会版这样，但不会放在娱乐版。因为它的话就是可能还不是非常适合娱乐。 那娱乐圈人士怎么样看这个人的星途呢？觉得他在这个圈里面有前途吗？ 就当时就很多当时见过他本人的记者嘛，就跟我吐槽，就是觉得他呢，怎么说呢，他的脸型比较圆润，然后鼻子也比较圆润，就整个五官都比较圆润，包括身材也是，所以像这样子类似有点婴儿肥女生，其实不太适合上，也就他上就会显得比本人要胖好多，因为现在都是宽银幕。所以看到本人以后呢，他们觉得身材可能略有一点点的胖，但是还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上镜以后就会很胖，所以他完全都是要依靠 PS 的。包括他早年的一些视频我也看过，其实最多说这是一个比生活中普通老百姓要漂亮一些的女孩子，只是漂亮一些，但是没有达到像明星那样子的抬眼落金，然后那样子的光鲜亮丽。所以而且据说他是没有什么演技的，他就是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受过非常正规的这样一些专业训练，所以他的演技是比较浮流表面，不是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他的话往唱方向发展嘛，因为听说他还是在唱歌上还是得过一些卡拉 OK 比赛的一些等于说冠军，还有名气还不错，所以他可能如果真的要发展的话，可能只能往唱歌这个方向走。但是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一些绯闻还有负面新闻的乐趣，炒作的乐趣，所以他应该也没有很大的心思想要真正的去走演艺之路，最多可能像这样走穴捞金，出席一些这种商演吧。 是，我想问哈，就是你们跑娱乐新闻跑的比较多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这么一种趋势？有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带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我只要是有能量，我不管是正面新闻、负面新闻，我能上电视、上媒体、上报纸，我就行。能不能说，在大陆的娱乐圈，大家有这么一种所谓的炒作的趋势吧？ 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就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当时还写过一些报道。因为现在明星的话都是。其实有绯闻或者说有负面新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人关注我。因为没有关注就等于没有钱，就没有市场价值。所以当初其实包括孙兴，就是那个吸毒的台湾明星，到苏州来，其实原来他包括他的主办方，活动主办方都会觉得可能没有人看，或者说这个价格其实并不高，就是承接他这个活动的这个主办方。谁知他来我们这边的酒吧以后，非常多，非常热闹，而且价格比他原本的那个商演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可能看中了他，虽然说有负能量，或者说有一些负面报道吸毒这样子的事件，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抱着可能看客的心理，或者抱着一种就是那种刺激眼球的这种心理就去看，所以就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普遍的一个情况。就像文章姚笛他们上次碰到那个牵手门事件以后，姚笛现在的身价要比以前高，文章也是。所以就是类似他们可能出场参加一个活动，很多人根本就不会问旁边的更大牌的一些明星，反而会追着他们问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应，有时候负能量也能把他们的那个身价抬高，就相应的他们可能反而是间接借着这个负能量生活开始更好了起来。 好，感谢王可告诉我们真实的娱乐圈到底什么样子。其实也不用娱乐记者非得爆多大的料哈，你说作为看客，我们要是看多了的话，也就知道现在你看的多少新闻，多少是有水分的，多少你是值得去看的。但是我在这儿我要强烈的表达个人的观感，实在是非常的反感。但是你反感之余，你会发现根本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而且我觉得有这样的人开了头以后，会有一些人去效仿。你就包括刚刚我们可能聊到凤姐，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超市里面的那个收银员，但她就是通过一番炒作以后把自己炒作去美国了。 包括郭美自己都说哈，她说 甘露露什么的，他自己看不上嘛。 嗯嗯， 但实际上很多人也会把他们母女跟甘露露母女来扯到一块比较比较。 嗯嗯， 那通常一个比较的维度就是所谓这个策划力和执行力。那说到这个呢，又有很多在网络上的非常红火的很有策划效果的，比如说陈光标。 嗯， 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些策划来策划剧吧，它是有一个底线的。什么底线呢？你一定不能触犯爱国主义这个底线。 嗯 嗯，如果是这方面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被煽动，你今晚就是完蛋。所以之前还有一个人叫秦火火嘛，他不也是个网络推手嘛，他制造非常多的他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他一定是要挑战你的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的话，那你实在是翻盘的机会就非常的小。好，那这个话题在大陆实在是有太多的例子可以举出来哈，我们先稍微休息吧。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今天的嘉宾丁丁。 好，一定得强调是今天的嘉宾啊，丁丁和哈森。嗯，说到郭美美，想起陈光标。陈光标很多的网友骂他，但是有人也给他封了一个号，叫做大策划家。因为这个号呢，实在是源于他之前做过一系列的轰轰烈烈的事件，比如说要收购纽约时报啊， 嗯， 要这个卖空气呀，啊，模仿周总理呀，啊，开歌演唱会呀，啊，对钱强啊，还有请美国流浪汉 吃饭，还有派遣。 哎，他每一个点子都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的。如果你是一般的公安公司的话，我相信哈，量身定做的话，你都不一定能想出他这么些奇招来。 嗯， 星际报对他有一个访问，我看完这个记者的手机之后呢，印象还蛮深刻的。陈光标自己对他的这些策划都是非常的骄傲啊，他还讲到呢，他有一个心得，就说呢，我这个目的吧，你得这么看，就是策划你得看结果，看落脚点，看能不能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他说呢，我每做一个策划，它都是正能量。因为策划吧，你就让他无形之间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富人来做慈善。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心得，就是说你做这些上头条的事儿，必须得保持一个度，就是2012年我上来几次，2013年上来几次，2014年上来几次。 大数据。 他说你不能上得太频繁， 嗯， 上得太频繁吧，公众吧，他就会对你产生审美疲劳了。 嗯， 就是你频繁的上之后呢，大家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新鲜，你时不时的来一条，大家才会觉得，哎，这个人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可能很多的事情就更加能够吸引注意力。你现在回看很多的网络热点，它都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吧。就这些东西呢，你要是用得好的话，它可以用在所谓的正能量的公关传播上面，要是用得不好的话，你不知道你下一波会在哪一波身上就栽了。 嗯， 现在对郭美美这个时候大家有一种担心，就是说你赌球，你现在算得上是一个违法犯罪嫌疑人吧， 嗯， 那之后你还说不定会以什么样的下场来结束这次的，如果真的是策划的话， 嗯， 这次的营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嗯，你们会想过这次以什么样的结尾收场？ 你们认为这次郭美美赌球给抓是不是也是一个策划来的？ 因为我刚我之前有看到，嗯，就是说他之前在澳门的2.6亿的那个赌球的那个赌博的那个， 嗯， 就是有人爆料说是他的一个炒作， 嗯， 但也不知道到底是炒作还是真的了， 嗯，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什么负面的东西， 嗯， 或者至少还是你刚刚说到的，就这些东西至少还是能够提升他们所谓的商业价值， 嗯，哎，我看到另外一个评论哈，也是说他当年这个红十字会，因为啊，红十字会现在尽管是炒得很火热，但是实际上呢，你是没有什么样的真凭实据，就是可以真是把它给端了。 嗯， 你像这个李铁，他也是一个挺有名的评论员了，他说郭美美和达芬奇家具一样，他都是被妖魔化的典型，实际情况呢，这两家都是冤枉的。他说 我仔细看过当时的主要媒体对郭美美事件的报道啊，就是没有任何像样的证据证明郭美美或者她背后的人通过红十字会赚了钱。恰恰相反呢，她觉得那只是一个虚荣浅薄的小女生在网上发了一个脑残帖而已。后来的调查也就证明说郭美美其实没啥事儿。那至于有很多关于幕后背景的猜测啊，这个评论员就觉得那更加的不值一驳了，因为你总在传郭美美背后有什么样的大老虎，你有脑子想想，如果到她的背后真的是有什么人，她的干爹啊早就让她闭嘴了，那还会天天出来炫富？各路媒体挖了好多年，其实都没有挖到一丁点什么特别站得住脚的证据。哎，这个确实就是我们三D化新闻好像讨论来讨论去，说了很多类似的一种吐槽抱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就是一种结论性的，可是事实中间你更多报道的细节是很难看到的。你不管是一些大的贪腐大案，就包括这些网络的小红人，你真的是发现它道理是一样的，中间各中的逻辑吧，你外面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参透的特别的清楚。所以你看到这些新闻，它时不时又登上什么腾讯的头条，媒体札记又把它写了一大篇，然后这个评论员那个评论员都在发一大堆，你就会产生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就是说这中国的新闻记者本来该干嘛的他现在到底在干嘛，就你发现是不是这个国家他太多的新闻根本不让说不让报，你才会把这些时间和精力花在报道这些事情上面。 可能都有你刚才的个推论，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变成了很热的讨论点，其实也反映就是当时候那个社会他们那个折数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要炒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人物，但如果是没有市场的没有人去理会的也炒不成。 对， 但是如果你为什么就是传媒就是不停在追这个人物，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人有市场，你报道他的消息有很多关注，但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呢？是无聊吗？还是反映着当时候那个社会的那个形态是怎么样？ 我们就有一个设想哈，如果是放在香港，他炒作这么一个人，我不说红十字会吧，说乐视会好了，或者其他的慈善的组织，就跟哪个明星，他不是明星，就是想嫩模吧，跟嫩模有点关系。他要是每天或者周秀娜什么的，要是每天报这个，你们有兴趣去看吗？ 我觉得香港媒体应该会跟， 香港媒体会跟，但是你不会跟太长，就是两三天就过了，最多一个星期，顶多两个星期。香港是很快速的。 我觉得吊诡的事情在于这儿，就是你会发现你平常看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比较严肃性的媒体，当严肃的媒体它都在做这些比较花边软性的你觉得没什么含金量的东西的话，你就会怀疑他们到底是在想什么，是不是别的更加有意义的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你才把这么多的精力放在挖这些的东西上面。 对， 你说如果是成熟的一个社会吧，也不说香港它是这个八卦文化的始祖了，如果是两岸三地的话，就是在成熟的一个阅读市场的话，它一定是会分众的嘛，就是我严肃的我就干严肃的事儿好了，然后我比较花边的我就干花边的事情好了。但是内地你就发现怎么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区分，就是你不管多高大上的媒体，他只要但凡碰到这样的事件他都会花时间去炒一炒的，这让人非常的奇怪。甚至我每天看他们时候如果炒这些，我对他们可以说我是极其失望的。 我觉得你是代表着一部分可能相对就是站的高度稍微高一点啊，或者是 不敢 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王可提到的，就是因为有这样巨大的点击量才会促使他们大量的去报道嘛。如果比如说这样一条新闻爆出来以后都没有人去点击，媒体不会跟。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所谓的新媒体时代哈，也确实改变现在一种传播的趋势。因为这两天微信圈流传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是想做那种就是刚才我讲的类似那种就分众的，我就伺候好那一批阅读口味的人就好了，但是发现他做不下去。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吧，他首先他说听读者的口味我也没有办法去捉摸，而且他会觉得做那种手机 app 它是一个泡沫，就你现在在中国你怎么样做你都是你只有做那种集大成的。 对， 我看完整个的感觉就是说在中国它没有形成一个那么明确的明显的 非常鲜明的这种阅读口味的阶层，即使有可能现在很多的媒体它是很难找到的，你要先找到你才能去伺候它，你要先能伺候它了你才能去谈以后的什么盈利之类的。就现在新媒体人他会发现有这样一种趋势，但是困境在于刚才我讲到的我很难找，而且它的一个模式是什么，所以我每天被这样的新闻轰炸的时候，你就包括之前我们组里面开会说说个陈光标，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谈过一次吗，说个郭美美这个 不 是谈过了吗，说个芮成钢，我说芮成钢如果咱们要是完全是八卦的层面，你看他怎么倒下的，完全对一个人进行一个道德指控评价对他的这个好恶，我觉得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儿呢？ 很多都是做一些背景的交代， 对，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征集的那个作用。 但是郭美美这个事件，我看她应该也不会就此消失，应该还会再吵一吵，因为确实刚才王克讲到她经营的那个微信号，她说讲郭美美的那个文章的转发率还是挺高的，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呢，在微信圈里面有这样一种趋势哈，就是大家用一种非常非常逗的一种方式来演绎，尽管你看上去他也不追求什么信息量，但只要追求有趣好玩就行了。 但如果这次是郭美美被抓的这个事件是策划来的话，那他下一次就真的很难做，因为现在已经给抓了，那下一次再引起话题性，他要再做大一点，那怎么做了？ 那我觉得有新媒体，尤其像微博啊，就是像这些可以用大数据来统计的东西，以后会明显的发现他们就可能会根据这种大数据显示的一些东西来选择一些偏好。可能恰恰就真的就是像凤姐这样的，像郭美美这样的，陈光标这样的，你一旦有一条微博抛出去以后，可能瞬间跟帖的就是上万。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一些比如说高大上的那种东西，你真的抛出去以后，可能下面就寥寥十来个人回帖。 哎呀，这个 然后慢慢就变成一个循环，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哦，那我以后就是要找这种新闻出来。然后就对。 说起来真是还挺沮丧的，我们听一下广告再听首歌吧。好，最后来聊到郭美美，很多对她的批判哈，我就说，如果是，这个人他有一些研究方面的意义的话呢，他就是从社会现象或者社会心理，你会发现在中国现在有一种趋势吧，就是大家会对于，丑的东西、 神丑、 假的东西或者负的东西，他的看法都是非常的复杂甚至是矛盾的。你像凤姐什么芙蓉姐姐那种基本上是神丑的。但是这个郭美美呢，你不能说她完全是丑，她是神一种神父，我可以这么说吗？有一种奇葩的畸形的炫富，就本身炫富这种心理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心理。 你不觉得其实过度的炫富以后也是一种丑态，所以也算是神丑的一个范畴。 哎，这个也说得过去，这也是一种神丑。你说但凡假的、丑的和负的，现在就非常容易引起舆论的一些反弹。可能一些炒手们，他们就是抓住现在这样的一种趋势，才能够让这些话题源源不断能够冒出新的来。好，那郭美美，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非常感谢两位。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立化新闻的内容，谢谢，再见， 拜拜。